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那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今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从明天开始即将实施的新规。交通运输部颁布《公共航空运输旅行客服管理规定》，从明天起呢正式的实行。规定聚焦客票销售、客票变更和退票、销售等关键环节，规定了承运人及航空销售代理人订票的时候的信息告知要求，明确了各情形下的客票退改签原则和退款期限，要求航空公司和航空销售代理人在7个工作日之内完成退款手续，并对超售时的处置原则进行了规范。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扩大改革措施的覆盖面，经部分省试点推行，从9月1日起呢，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的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4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全国是分批推行。北京、长春等28个城市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石家庄、济南等218个城市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天津、济南等70个城市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14个省市推行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询。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为持续推广文明礼让斑马线封上，促进市民群众文明交通习惯的养成，市交通委呢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全面启动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据了解，全市的公交出租包括网约车、旅游客运、驾培等行业管理部门充分动员全体从业人员，签订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承诺书，确保全体从业人员做到路口遵守交通信号，驾驶车辆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减速慢行，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的时候呢，要停车让行，转弯车辆依法避让直行车辆、行人等等文明交通规范。对违反承诺的，根据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企业和从业人员的不良信息将进入信用档案。记者从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从11月1日起，市公安交管局将严格按照法规规定，对过渡期结束之后仍然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法扣留，并对驾驶人处以1000块钱的罚款。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车主可以前往全市800多家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也可以通过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处置废旧车辆。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继本月11日本市217个路口可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之后，今天上午北京交管部门发布消息，此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涉及全市的多条交通干线。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经增加到464个。 个。交通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交管部门同时表示，今年年内抓拍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交通违法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还会进一步增加，提醒驾驶人员驾车上路一定要做到安全守法出行，文明礼让行人。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李雷主任您好。 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因为牛栏山其实离我们电台的地方地址并不算特别的近啊，您这个中午的时候放弃了休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这样普法的宣传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咱们顺义区人民法院呢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近几年咱们所审理的几百起家庭暴力案件的相关的情况。那么从中我们也梳理出一些目前涉及到家庭暴力案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从我们的调研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不超过10%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然后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的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哦，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又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2-3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也不同意离婚。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对， 是吧？ 对。 哎，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些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你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这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明白了。对。 控制的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是这个人是目的。 对， 是吧？您继续说。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则是争吵、协商。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这不一定。对， 为什么呀？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对啊。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对， 是吧？ 对，控制是本质，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 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对对对，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 嗯， 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 嗯、 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嗯，好的。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哦，网恋结婚，最后终结婚的哈。 嗯，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 嗯， 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生活到至今。 嗯，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啊，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对对， 是吧？ 对， 嗯嗯，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审理，是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对对对对，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对， 嗯 嗯，2016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哦、 嗯，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 嗯 ，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哦，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对对，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嗯， 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 嗯、 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 嗯， 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 嗯、 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对，离开法院。 哦， 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嗯嗯，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称是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儿，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 哦， 其实并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 嗯， 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 嗯， 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 嗯， 并且动用了菜刀。 还动了菜刀？ 对对对对。 哦， 嗯， 后来呢？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 嗯， 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嗯，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对 啊、 嗯、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对， 嗯，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 嗯， 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 嗯， 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H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 嗯， 结合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然 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 哦， 嗯，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 嗯， 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 嗯， 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 嗯， 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哦，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对对， 是吧？ 对。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嗯， 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嗯， 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了证据，并结合了 H 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嗯，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哈。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哈。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嗯，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经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然后妻子，及时的报警处理，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已经认定了。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几百起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不足10%，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嗯，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对， 嗯。 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 嗯。 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嗯，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去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啊、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 嗯， 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哦，明白了。嗯，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几起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嗯，好，谢法官再会。 好，再见。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呢，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的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那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千万别墅的权属的归属的纠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不变成伤害你，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原谅我真的喝醉了，因为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